是不行的、啊、 不负责任的是吧， 是犯法的。 哦，那反正是我妈跟我说的、啊、儿子太冷了，你把你们那个最厚的羽绒服穿上吧。 最后的羽绒服，你们家还玩这套？ 对呀、啊、最后的，你说那个 最后的武士，最后的羽绒服、 哦、不是那个，是厚度的厚。 哦，最厚的、哦、 最厚的。 哦，我还以为最后的、 啊、因为我这两天穿薄的了嘛。 对对， 我跟你爸出去以后手都冻得不行了。 是是是， 十分钟就回来了。 今天比昨天还冷 啊， 比昨天还冷，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要出门的话千万要注意增加衣服。 是是是， 把冬天能倒腾衣服都倒腾， 全倒腾出来。对 啊，高磊也是因为之前呢反应慢了点，之后就感冒了。 我就太慢了反应了，你知道吗？ 我 这不就作吗？ 我今天可能也够呛 啊。 提醒大家啊，另外呢我们今天聊这话题跟这天气有关系、啊、 有关系。 对，前晚上的雪 啊， 昨天的冷 风， 今天的风， 是 对吧、 哦、 咱就说说这话题吧。 说什么？ 冬天可能回来了。 冬天回来了， 可能。 哦，可能回来了。 对， 那后面 冬天可、 就是、 那就等着大家接呗， 点点点。 对，冬天可能回来了，比如我正在翻箱倒柜找衣服。 是， 嗯，我们这儿也有那个女同事说，不行，我这新洗的羽绒服不能再穿了， 我都贴好了。 对，宁肯我冻着。 对，宁肯我把所有的单件衣服全穿上。 对，但是十层单比不上一层棉。 为什么呀？不都是一样的吗？ 太薄吧、 啊、太哦，没有那种附着力厚度。 它这一层一层不行，其实还是应该多多这个穿上这厚一点的衣服啊、 哦、 冬天可能回来了，等着您往下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打打招呼。这么早起来出门都干什么呢？欢迎四一啊，说狂风大作，于是我激动给自己做碗馄饨。 哎呦呵，您这是自己做的 热馄饨就冷风 啊、哦，越吃越有是吗？越喝越有，喝风啊，是不是？ 开着窗户吃， 那不行。喝那么多风的话，那着凉感冒，肚子疼啊。 你就在自己的世界里畅游吧。 而且我觉得他这碗馄饨啊，不像自己做的。 怎么着说？ 你看看这碗儿、这勺这感觉，就像是旁边那小卖部，不是、 哦、 小吃店卖的呀。 那就是顶峰。哎，出去吃了碗， 你还作案？ 没，还、哎、吃馄饨不算吧？ 不算，不算啊、哦！ 哎，顶峰作案板 哦，作案板哦。 一丈魔说：“能不能让孙长老收了神通啊？这风忒大了，风确实是不小。” 是， 哎，对对对，大家还得注意防风保暖。 哎、王一呀、 啊，哎， 你这么神通广大，知识渊博，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不行， 那我就收了这个问题吧。 我感觉这是个坑，那你问吧，问吧。 不是，就是这风一般都谁管呀、啊？ 风婆、 哦、风婆一般都是什么雷神、 嗯、 雷公电母、 嗯、风婆婆吗、 啊、风婆婆、 啊、 哦，风婆婆您快点吧。 还有一类人管呀。 还有谁呀？ 哎，这类人擅长兴风作浪，就这人管。 那就是我呀。我在节目当中不就是兴风作浪吗？ 老妖龙。 天呀， 嗯，你儿子是不是叫敖丙？ 我喜欢吃馅饼。 挪着闹海了 啊！ 来说说啊，冬天可能回来了 啊。 司机说：“我也没说自己做的呀，你说是不是？我这不是表扬一下您吗？” 真是。 还有特别感谢小华来问好了，说再见说，说坏心情已经连续十多天了，我的冬天从未离开过。 哎呦呦， 这是什么事 啊？那是心够凉的呀，是不是这意思？ 是 冬天， 他给我聊的，我这鼻子只堵一个。 呵，好嘛，那你买个暖水宝。是吧、 哦、夫妇自己 对握在手里头，这不心就暖了，手也暖了。 对 对吧， 暖水宝握手里头熟了。 太烫了是吧， 暖宝就完了、 哦、暖宝吧就行了。 人家那暖水宝好像不让随便用，那电加热棒嘛。 哦， 你不知道啊？ 我没用过。 哎，别装蒜。难受的理想派说，冬天可能回来了，是不是要过年呀？儿科大夫一名，现在开车两个小时去上班。哎呀，您辛苦 辛苦辛苦 辛苦辛苦。您是这个我们这旁边儿研所呢，还是北大儿童医院呀，还是哪儿的儿科？ 还是北京妇产医院呀？ 那是儿科大夫啊，妇产 有有儿科，有儿科、 哦、有儿科 啊，生完了以后就得直接送儿科了，产科完了就儿科嘛。 哦， 配套的， 很有道理。 我都这么经历过的，你知道吗？啊， 对，我们也都是，但是没什么印象了。你这记忆很深刻的感觉。 哎呀，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呢在这个 微信公众号 怎么查来着？怎么查来？就微信里边、 哎、 是吧？ 哎，有个这个加号， 加号 右上角加号，你点开之后、啊、就是这个找一找， 找一找。找一找，然后完了以后搜索公众号。 不是找一找，没有这个添加朋友，哪有找一找？ 直接你就搜北京文艺广播就行。 哦、 大帅那天说特啰嗦，是不是他那个方法对我这不对呀、啊？ 那你试试看看有没有？ 直接搜北京文艺广播没有？它底下有，还一搜一搜，你点搜一搜就出来了。 哦，好嘞，行，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是 冬天可能回来了。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小荣说了，哎，对呀、啊，冬天可能回来了，就是因为春天太弱了，被冬天打败了，所以冬天又回来了。我， 你又回来了， 胡冬天又回来了， 哦、好嘛， 胡汉三的兄弟呗， 是， 确实是没想到这倒春寒得这么彻底吧？ 对呀、啊，没想到， 嗯， 我还听人说这是自1958年以来最冷的一个四月份。 哎呀，我的天哪！猪猪说冬天来到了，又过年喽，好高兴哦，买新衣服去， 估计是又能拿一笔压岁钱了吧。 对，谁出这笔压岁钱？ 反正不是我，甭管我要， 哎， 我没钱， 又得一笔年终奖吧。 哎，这倒是。哎 哎， 那公司领导不干了呀？ 不干了。 那对呀、啊、这笔钱谁来呀、啊、 辞职了，领导已经、 哦、领导 都不干了吗？你不是说他不干了吗？ 那咱还是说点别的事儿吧， 说点有用的事儿。 是 啊，大家互动着话题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啊，您上面那加号这个添加朋友，您直接搜没有，底下有个搜一搜，一点就出来了。 对 啊，我们来给您说一说北京市首批31家放心肉菜示范超市挂牌了。 哎，说到的是东单菜市场、家乐福广渠门店、沃尔玛宣武门店、甘家口大厦、华联宗超西直门店等31家超市，日前呢是通过评审验收，成为了北京市的首批放心肉菜示范超市。 哎， 对吧？那么首批这一共有31家超市都已经是建立了肉菜类的追溯系统，这农产品呀、啊、也有了自己的身份证了。怎么着呢？消费者啊只需要拿出手机扫一扫商品上的二维码，您就可以查询到供货商的相关信息了。 对，超市还建立了一个自检制度，实现了使用快速检测设备对肉菜进行自检，自检的结果呢也将在卖场公示供消费者查看。此外呢，超市内还设置了有机食品、绿色食品专柜，采用冷链物流运输、净菜包装上市、畜禽产品冷鲜上市等等方式销售食用的农产品。 是 啊，总之就是明白他是打哪儿来的啊，都去过哪儿， 哎 哎，到这儿的时候怎么样，是吧、啊？就是有个个人的简历吧。 对，我吃的放心。 对对 对吧？卖那么贵，我也甘心甘情愿。 那能说明道理就行了。 对对对，这倒是啊， 是吧？哎，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寒食节。每到四月初的寒食节啊，京城百姓呢必不可少的民俗小吃，当属是蜜麻花、姜汁排叉、艾窝窝、馓子、驴打滚在内的寒食十三绝。我们呢从京城传统小吃连锁店了解到，寒食节期间60多家门店呢将销售寒食十三绝 12.5 万个左右，超过了往年。而其中呢最为热销的是蜜麻花，也就糖耳朵，预计销量将在4万个左右，也成为了寒食节最受宠的民俗小吃品种了。 我爱吃糖耳朵、 哎、我也是，我好几年没吃了，哪有卖的呀？这都 不告诉你， 好嘛， 都说了老字号有卖， 我以为是被你包圆了呢。 念那半天念什么呢？ 对啊，嗨， 四万个糖耳朵被我包圆了，我就圆了。据介绍呢，蜜麻花老北京俗称糖耳朵，之所以到了寒食节特别火，那就是因为过去寒食节前后有这个放风筝的习俗 哦。 哎，风筝上还得插上竹笛，犹如争鸣。哎、 哦， 咱得向上啊！ 啊， 吃糖耳朵呢，还是为了图个耳聪目明的好口彩。 真是，那我更得吃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听力是不行， 真的、啊、 别人老跟我叫，我说我跟我说一些话，我老听不清楚，你知道吗？ 是吗？ 啊， 欠我钱甭还了。 什么？ 哎，还行，还行，还真是。 你说慢点， 我欠你钱甭还了。 难道不是我欠你的吗？ 哎，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自己还往坑里跳。 好好好好好，记得啊、 哎、 记得就好。 哎呀， 咱们再来说说北京市超40岁的居民可以评估癌症风险。最近呢，北京市卫计委公布本市居民癌症最新统计数据，自2007年起，癌症始终位居北京市的居民死因的首位。 哦， 平均每四名死亡者当中就有一名呢是死于癌症的。那么是这样的，一般年龄在40岁以上的居民可以就近的到定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高危评估，被评为高危人群者呢，由社区医生帮助预约定点筛查医院进行临床检查。 嗯， 大家如果想了解详情呢，也很简单，您拨打一个电话12320，12320，这是北京市卫生计生服务热线，您可以咨询一下。 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北京地铁的郊区线发车间隔将缩短时间这件事儿哈。本周呢，北京地铁9号线和房山线缩短了早高峰的运营间隔，两条高峰时满载率超过了 110% 的线路呢微微松绑。年内呢，这两条线路啊还将继续缩短发车间隔了。 嗯，再来说一下北京市高峰时段区域限行延长一年。那北京市政府决定自2018年4月9号到2019年4月7号继续实施工作日因法定节假日放假调休而调整为上班的星期六星期日除外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中央国家机关、本市各级党政机关、中央和本市所属的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公务用车按车牌尾号每周停驶一天，就是0点到24点，范围为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道路啊， 是 一定提醒大家。 哎，接下来呢还有一条好消息带给大家了，您可听仔细了。4月5号到15号，北京 SKP 11周年生日庆，在这个活动期间啊，北京 SKP 呢准备了特别的回馈大礼，包括有什么呢？有这满1000元返100元的电子礼金， 满千返百 哦，还有品牌日10倍积分， 十倍积分 哦，我花一倍的钱得了10倍的分， 就积分也可以直接兑换成礼金券消费， 哦， 可以变成钱来用， 那太厉害了。 对呀，那你花1000块钱等于是10000分， 没错， 是是 那可值了。 嗯， 另外呢还可以刷银行卡赠购物卡， 哎， 满额赠礼积分换礼， 可以换。 对，这么着，我们给大家算一笔账啊，比如说呢，您买了某个品牌的包包，花了5万块钱， 好包啊， 好包啊，满千返百，您就可以返5000的礼金， 品牌日10倍积分，又能换50万分， 哇， 50万分又可以换5000块钱礼金， 天呀！ 刷指定银行信用卡还可以得到1500购物卡，等于有11500块钱可以。那您再买个包都富裕了， 买什么都行啊，你说是不是？ 哎，要赶上周六的时候呢，像化妆品还有部分的男装女鞋童装的品牌还满1000返200， 对对对， 更划算了。小长假在北京没事的朋友，您可以去转一转北京 SKP 的地址，朝阳区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啊。那这个就是大望桥的东南角， 上北下南左西， 东南角， 东南呀， 啊， 哦，那不是东北吗？ 哦，东北角，对， 对呀，你说说，我 你还比划呢是吧？东北角，东北角， 东北角吧， 这样大家印象更深刻。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东北角 SKP 啊， 对对对啊。 昨天有朋友问 SKP 是什么呢？是个商场， 大商场。 哎，对对，那就是从地下到地上很多层，哎，分为不同的， 嗯， 比如说生活用品呐， 哎， 然后这个生活品质的用品呐， 是啊， 哎，家居用品呐，电器啊，各方方面面都有， 都有都有， 对对。还有男士专区，这个我比较有印象，就他除了各个品牌之外，他自己 SKP 还有一个叫 SKP 精选， 哦， 就他派出这个自己的工作人员到全球各地，哎，去买来有意思的适合男士的一些小产品，比如说手套 啊， 比如说各式各样的帽子， 嘿， 啊，各式各样的钱包， 哦， 各式各样的手包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笔袋，就男士可能用到东西他给你整合到一起，这是比较时尚的一个这种购物观念了。 也就是说平时我们可能见的不太多的，但是在这儿你可以选出自己的最爱了， 去一个地方可以选出方方面面的内容， 哦，太棒了太棒了。 同时他还给你一些搭配的建议， 是是是 啊，比如小酒壶， 哦， 对， 看来 就是说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你觉得跟自己没关系，但经过他这么一展陈一摆放，哎，你觉得这个是一 挺有意思， 对对 对, 对， 是吧？ 还有很多的这种啊，我真是没少逛， 你是不是也没少买？ 我没逛啊，我都快注资了，我 说好嘛，得嘞，好啊，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今天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我们刚才说那话题是什么来着？ 冬天可能回来了， 怎么办呀？ 别太晚，别太乱，别太烦。虽然所有 留在大街的日子多简单，多自然。 这冬天可能回来了，大家有什么什么样的想法呢？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直接交流一下啊。这 leader 说冬天可能回来了，但是我还在上班的路上。 哦， 一把辛酸泪。 那怎么了，加班还挣双倍工资呢，你说是不是？ 你就是奔着这才来直播的吧？ 好像是三倍。 不是吧，是那个节日当天是三倍。 哦，节日当天是三倍。 啊、对，今天不够你是不是回去？ 不可能，怎么着我也得盯到八点，我告诉你。哦， 藏玉雪莲说，按理说这名字不应该怕冷啊，藏玉雪莲还怕什么？ 越冷您开的越绽放， 对， 是是 越精神。但人家也说、哦、不行，济南也很冷，我已经把羽绒服找出来了，哈哈，我得多喝热水。 哦、好嘛， 那不化了吗？您自己 来看看。赵海中说了，冬天可能真回来了，是绝对回来了。老家张家口的父母告诉我，可能家里的杏花全都冻了。今年这收入全泡汤了、 哎、是是是，他这雪下的时令不对、 啊、 就是有这 就影响了。 早下他可能是这个肥沃土地的方式 啊，对呀、啊、 灌溉土地 滋润了一下吧。 对，你这晚下他可不就影响。哎呦，这是不容易。 对， 嗯、这怎么办呢？我去打伞可能是也来不及 了。来不及了、哦、你去张家口怎么也得三小时呢。 我这不用，我这来不及了，所以这看看是不是科学上能有些什么补救办法啊 啊 对吧。到时候您要需要我们干什么，你也别客气。 对对对， 这是 啊， 赵海中是吧？ 赵海中 啊，好。一丈魔说冬天可能回来了，其实也不错呀。 啊， 挨这个温暖的房间里，听着876读书，切一盘心里美的萝卜，杯子里泡着热茶，冒热气，哪怕是窗外风雪交加， 嚯、 嘿嘿，你要不安个空气净化器，可能你这屋也待不下去了。 哎，我告诉你，他这个做法，我想起我姥姥原来小时候老说的一句话了：萝卜就热茶，啊。是吧， 杠杠的， 对，身体特别棒。 徐志说乍暖还寒的时候 啊， 刚撤了秋裤你就变天儿，闹得我这膝盖运动伤都有复发的迹象，着凉它容易疼啊。 啊， 练大发了。 哎呦， 受伤嘛。 我告诉你，这是运动过量的表现。 对，你让他这学过 什么叫运动过量啊。 哎，不先说人家怎么办、 啊、怎么办呀、 啊、 你呀找一个比如说是暖宝宝、 啊、 或者是热水袋敷一敷。 哦， 然后有没有红花油，敷完了以后找人用双手给你搓搓搓搓搓搓热了、 哦、 然后赶紧穿着厚的一些裤子给他保暖， 驱驱寒气， 驱驱寒气。 行行行， 别的是没什么办法，因为你这不是骨头的事儿，你这是筋。 是吗？ 对，膝盖的里边嘛，软骨软组织嘛，你说是不是、 哦、 啊，不是大碍，你要是真是膝盖坏了， 不是大碍， 你走不了了，我告诉你都。真的。 不是大碍是什么呀？ 小样呗。 哎呦，行啊行啊行啊，冬天来了之后、 哎、 你这脑细胞活跃了 是吧？ 对 对, 对, 对、 啊、都冻清醒了，你说说。哎呦， 说冬天不是可能回来了，是已经回来了，尤其在我们家回来的很明显。我昨天看我一朋友就显摆，哎呀，我们自采暖的人真是幸福。 哦，对，他可以再开开是吧？ 对呀、 啊， 但是其实我没有空调、 哦， 不过你吹空调确实干。 空调不行，现在开开也没用，就觉得以后浑身就跟发烧似的。我开了， 你就是 他那个热度不对， 你就是发烧了前两天。天天薄荷糖说，哎，清明时节雨纷纷呐、啊。清明前后怎么也得冷十天，这都是前人智慧总结，所以你这秋裤不能脱太早 哦， 冬衣不能过早收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吧， 是吧？ 就这一套一套的。 好， 您老多大岁数啦？ 我今儿才12，明儿我就换岁数。 哎，好嘞。我就不叫您奶奶了。 得嘞，欢迎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是 冬天可能回来了，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接下来抓紧时间给大家说一些热点消息，欢迎随时跟我们互动，说说冬天可能回来了。我们来说一下北京30年来首次四月飘雪，降水将有效缓解旱情，有利春耕春播。 哦，对，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情况。 没错，4月4号北京呢遭遇了大雪突袭，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雪蓝色预警， 是这样的， 全市的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西部和北部呢部分地区达到了暴雪的雪量。那么有记者了解到，这次降雪呢是近30年来北京首次四月飘雪。那么此外，清明小长假期间预计北京气温持续较低， 那不用预计了， 市民外出一定得注意防寒保暖啊。 整个冬天都没有看到大雪花的北京，在刚刚入春不久之后，终于迎来了一场像样的降雪。所以经常人说我们不一样，全国下雪我们这儿干着， 对、 啊、全国干着我们这儿 下雪， 下雪了。对，4月4号的13:30，本市自西向东北出现了小雪或雨夹雪的天气，短时间内房山霞云岭、门头沟百花山、房山普洼等地呢都出现了降雪。在冷空气它的使劲作用下啊，北京除了东部平谷一带出现短时间降雨以外，大部分地区都是以降雪为主。 哦， 根据了解，此次降雪全市平均降水量8.9毫米，城区平均8.9毫米，西北11.2毫米，西南9.8毫米，东北8.1毫米，东南6.5毫米。最大的降水您猜出现在哪儿？咱们延庆区西大庄科。 哦， 西大庄达到了16.3毫米。 嚯、 哎呀，人家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都说了，四月份北京出现降雪并不罕见啊、哦，这个日期在历史上也只能排到第八，哎、还进不了前五。你瞅瞅，根据南郊观象台最晚的这个中雪日监测呢，北京常年平均中雪日期为3月5号，最晚出现在1959年4月21号。 哦， 哎，气象资料统计了啊，有气象记录以来，北京四月飘雪共出现过12次，但是从1988年以后还没有再出现过四月飘雪，30年来首次啊。 真是 88年啊、哦、我7岁、 嗯、好嘛。那其实啊，这次的降雪和降雨呢对咱们北京的这个气温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路面湿滑，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么山区呢也可能会出现积雪和道路结冰，请注意交通安全。那么这次呢降水将有效的改善土壤的一些旱情，缓解前期持续的旱情，对春耕春播都非常的有利了。 哦， 还是有作用的，是吧？ 那杏花那是怎么回事？它影响结杏， 关键是冻着了呗，你知道吧？ 是， 一下给积着了。 怎么跟你喝凉水似的？ 对呀、啊，喝了凉水积着我这就发烧了呗，嗓子还起来了。你说说，我招谁惹谁？ 提醒大家，在这个时节不要贪凉了。 对， 哎，不要过早的去掉衣物、哎、啊、 嗯， 也不要过早的食用冰棍。像我那天也是吃了一根啊。 你还吃冰棍你？ 那天吃雪糕了，当然那会儿还热呢。 好嘛， 谁成想啊！ 心仪还说呢，我在广州出差，默默的看着你们开暖气、开空调。北京的亲人们注意身体健康，愿大家都平安呐！ 哈哈，有本事你别回来。 嗯， 那也有热的时候。 北京欢迎你，快点啊！ 四一说冬天可能回来了，雪你接着下呀，我不怕。哎呦，有人怕呀。 是啊。 假期去哪里？ 当然去大中买电器。 有活动？ 必须的，4月5日至8日，大中电器春季家装家电节，大牌家电低至半价，套购家电最高立省30%。 买电器就去大中。 春意时节，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现购买 Jeep 指南者及自由光至高享购置税、交强险、车船税等五大税险减免，相询 Jeep 经销商。 中国黄金美丽春天，铂金换新季来了。4月4日至4月8日，铂金专柜以旧换新，公费全免，正价购铂金每克只减10元。美丽就要拼搏，尽在阿麦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具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日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号。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跃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 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吧。 好嘞， 冬天可能回来了 啊， 大家又说了冬天就是回来了，那得是气象的同志们说了算。 那当然了， 不是自己来说的，冬天可能回来了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跟我们聊一聊。 好， 逍遥客说天气变幻无常，大家添衣保暖。我先睡一会儿。 听这口气也像困了， 实在气人呐！ 啊，魔曹说了，哎呦，冬天你别再回来喽！我那羽绒服，我那秋裤，我都刚打包收起来。你回来两天，你说你到又走，你不够折腾的。人家四季都是按顺序播放的，你说这现在这四季怎么感觉像随机播放的呀？ 有道理 是吧？ 嗯，抽签决定的。你别赶紧别瘦，这东西都得慎慎。 所以啊，我告诉你，我自己个儿的一年四季的衣服我从来都不收。 哎，我就猜就这样， 我就往那儿一杵。我到哪个季节 你睡觉的时候是不是把床上扒开一坑然后进去睡？ 我就蹦进去了。我就 糊涂旁观者，春天还没站稳脚跟，冬天就回来了。那么春天还会远吗？ 啊， 妈呦，这是一循环啊！ 好像我记得前两天已经都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哦， 雪来的湿嘛。 哦、 嗯，一个错乱的天气，弄得我这思维也很乱。 您别乱、啊， 就是一个思维混乱的人。 嗯，那是我 啊，对对对，那倒真是。 空谷幽兰提醒大家伙呢，说辛苦了辛苦了啊！你们两位早上起来直播 啊 啊，在这天气突然变冷的时期，我建议所有的老年朋友和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一定要多多的保重，注意安全，注意身体力行，关注随时的天气变化。 对对对对对，就尤其早上起来刚醒的那会儿，就这屋里可能空气也凉， 太冷， 适当的想法给保保温，比如说弄个电暖气呀、啊，或热水袋呀、啊。 对， 热水袋不能保持那么长时间。 嗯， 反正那也得解决一下。 对对对， 因为太冷了，它那个血管收缩什么的，就是不好， 就是不好。 这太冷，我都人都瘦了。前两天走半截戒指掉了，就我觉得是手指头嘚可能收缩，就松。 掐的，我告诉你， 就我这么跟人说话的时候，手动着腾就甩出去了。 我的天呀！ 嗯，那哥们还行，擦躲开了。 我天，都是练武术出身的吧？都， 赵家伙。 我的天， 杨子说：“哎呦，今天风太大了。我跟你说，我收音机信号都被这风吹大了。” 真的， 信号受风的影响吗？ 没有，那是您手机的问题，给冻坏了。我估计， 我不知道啊。 反正我那手机就是天气一冷，它就冻死机了。 那就叫跳电 哦， 死机啊，不是没电， 反正它就定在那儿了，你拨了不动了， 那就是冻上了。你这个属于速冻，速冻手机、 哎。你说我这什么人品，拿什么样的手机？哎呀，也是了。忙里偷闲说了，早安呐，这踏青过的哈，雨雪风交加，羽绒服我都洗好收了，我忍了。老话讲嘛，春雨贵如油。 对对对对， 这就该改成春雪贵如金了吧。今儿我不出门啊，我在家做好吃的听广播，明儿我值班。昨儿呢刚从郊外回来，北京空气干净了，哎呦。还有说高磊，孩子出生直接进婴儿室，不是去儿科？那当然了，去完了婴儿室，您等到接下来复查是不是得去儿科了呀？我是说的这么个顺序啊，对吧？ 不是吧，你是矫情的顺序，就必须把儿科搞上呗。 对对对，连带的。 嗯， 要么这大夫干嘛去？ 人家是大夫。 哦，人家是大夫啊。好嘛，大夫辛苦啊。 这个无名氏说，怪不得不让发语音的，原来主持人耳朵不好使啊，不是这个原因， 不是这 公众号听不了语音。 你不能把这事儿全赖我身上，我告诉你。 哦，对对对， 都赖我身上，到时候以后说那都是因为高磊听不见，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让我们发。好， 总之是这个春夏秋冬嘛。爱在咫尺说，这就是我要说的话，一天就能过四季。 一天啊， 就是说他拿一黑板画个图，说别人城市都春夏秋冬转圈来嘛， 哦， 咱们这一随机，咵，中间都拉斜线了，春到，哎呀，春到冬了，哎呀，不是夏又到秋，哦，秋回到春， 我又，真是错乱了，这是谁呀，啊嗯？我们看看， 哎，以后有没有那样的衣服，就是你穿在身上，它自己随着温度来变。 调整， 对，就是它自己能随时的增减薄厚， 就是自动温控呗，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对， 你穿一 个估计会有吧？科技这么发达， 这面料得多复杂，里边还得穿电线，你想想， 它都有那种就是那种纤维电路，什么纳米技术， 哇，你这脑子够灵的呀，纳米你都知道 啊？就那一抠抠那种， 不懂，哦，那得贵死吧？买一件，你先送我件试试。我这只要过了关了，我就 你现在主要只要你要求说我去试试，都有人给你钱，因为没研出来就找人试啊。 哦， 你就是小白鼠。 哦 啊，乖，停，高磊这块焦了， 我都烫伤了，我都三级烫 伤。你还能赚钱？哎，对， 请我做代言人就行。 不是，你是做试验田呢。 我们看看丽丽给我们发了一张图，说 啊， 我春笋都吃了，我桃花也看了，我短袖都穿上了，我现在秋裤又套上了。今天羽绒服也穿上了，是不是又快过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呀。 很多人都盼着过年。一丈摩还说冬天可能回来，那就可以吃好吃的萝卜赛梨半空冻柿子冻沙果冻海棠芥末墩豆酱炒咸食，还有米粉肉 豆酱我最爱。嘿， 嗯， 你们家还做吗？我觉得这特费劲，一般老北京现在都不做了。 不做， 太费劲了，外面卖的也少。 他就是说过去是没什么吃的，当然是有时候在餐馆吃饭的时候你下个酒还行， 挺好的， 嗯， 啊，尤其是我 不是肉皮豆吗？ 对呀，啊， 嗯， 那费劲着呢，我告诉你坐下来。不过这天我告诉你还真能冻着。 哦，搁外边就行啊。 搁外边就行啊。 你们家几楼？ 嗯，干嘛呀？ 那 六楼啊。 太高就不顺了啊。 得嘞，欢迎大家。 是能冻上，得防着我这样人呢。 是啊，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是， 冬天可能回来了。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您这儿这个跟我们互动着，我们给您说说一些有意思的消息。 好 啊，咱们来说说这个2018北京跑，4月15号开赛，有20000名跑者参加。 哦， 哎，跑跑就暖和了。 是，再过不到10天，2018北京国际长跑节呢将在天安门广场欢乐开跑。节前呢，赛事主办方北京市体育局、中国田径协会在北京宣布，将有20000名选手呢参加本届长跑节的半程马拉松比赛。北京国际长跑节呢是创办于1956年，其前身呢是北京市胜利杯环城赛跑。那么几经发展，后来成为了北京国际长跑节，即北京半程马拉松赛。2016年这一赛事全面升级为半程马拉松。那么去年呢，北京跑凭借其高质量的赛事运营和服务水平，获得了中国田径协会金牌赛事的称号。 路线方面呢，这一届北京跑也做出了细微的优化调整。往年呢，备受欢迎的家庭亲子跑则从天安门广场移师到了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大道，赛程1公里，终点呢就是半程马拉松的终点。有即将参赛的跑友说呀，今年将是我们全家第5次一起参加北京跑。 哦， 啊，能够带着孩子冲过终点拱门，想想都兴奋。我们算是新北京人，孩子在北京出生，我们希望以这种方式培养孩子健康阳光的性格，同时表达我们对北京的热爱。 嗯， 今年的北京跑呢又新增添了不少京味元素，组委会发布的完赛奖牌上可以看到鸟巢、天坛等地标建筑与跑道相结合的造型，寓意赛事与城市在发展的道路上共同奔跑啊！ 对， 哎，其实你说这个时候报名的人肯定超过这20000人呢， 肯定的呀，他们得抽号，一般都得抽号。 哎呦 啊！而且参与这次跑步的朋友，我之前啊也见过，很多都穿的特别的有自己的鲜明的特色。就比如说，有的姑娘穿着薄婚纱就开始跑了，有的呢扮成孙悟空、猪八戒。是吧，超人各种形象在路上跑，可新鲜了。 第二个西游人物是不是就是你呀？ 啊， 扮的 我 啊， 猪八戒啊， 净坛使者， 我就好吧，又来了。 哎，我小的时候看过马拉松啊，就小时候大家好像北京孩子都看 过，都站在路边给人拍手鼓掌加油， 竹子做的杆，竹皮做杆的小纸旗子，我们还给人，就是那会儿特想要那纸旗子 哦，有 对吧， 有、啊、对对对， 后来我们挥舞完半天，有那旁边小那个就是发小 啊， 也不知怎么一激动说，哎你看这儿一冰激凌店，就咱对面冰激凌店，我那个有美金，当然不知道为什么，对，他手里有美金， 还有美金当年 啊，就用美金请我们吃冰激凌去了， 哇、 哦、据说回家这顿打呀， 我的天呀是应该你知道吗，这 哎呀，那场马拉松比赛看得特别兴奋。嗯， 我告诉你，冰激凌 特别好吃啊！ 你呀、啊，你就站在那个马拉松赛事啊，它都有这个补给站。这个补给站 那会儿不知道啊， 不知道是吧？现在我告诉你啊，嗯、也不迟，你知道吧？这个补给站呢，一般呢都补充什么呢？面包、香蕉和各种的巧克力棒。 嗯嗯、是我知道， 还有各种的运动饮料 啊。对 对, 对， 你就站旁边，你就跟人念呢。嗯，姑娘一般都是大学生啊，大学生在这分发当志愿者，就是姑娘小伙儿我饿了，你也给我一根香蕉，人家肯定准给你，真的， 你就是这么胖起来的吧 不是真的，他们那 上人马拉松那补给站蹭吃蹭喝去， 专业运动员都不吃不喝，人直接跑，人追求速度你知道吗， 哦 啊，要不然搁那也浪费， 我的妈哟，你们家小卖部就这么开起来的吧， 哎你怎么知道的， 领导他开了一小卖部， 没有， 这可不能这样啊，咱去支持人家不能随便占便宜 哦。 但是如果您太饿不舒服那是另一回事， 可以 对吧，这装着去，不是，但不提倡要， 不提倡 干嘛呢， 是是 这是 是 改了，哎这服务人员都冲着外了，这里面 关键上次人家主动给我一瓶运动饮料呢、 哦、 啊你知道吗，我不拿 的 也不合适， 大爷喝点吧，您这速度有点慢啊你行不行， 我就好开心你知道吗，占便宜好开心， 哎厉害了啊，再来说说冬奥组委招聘高校毕业生要百里挑一， 哎呦，本周呢15名2018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坐在了北京冬奥组委会的会议室里，虽然只是一次简朴的见面会，但这意味着他们就要成为组委会的工作人员，与他们共同上岗的还有从北京冬奥组委会人才储备库中选聘的六位专业化人才。 冬奥组委人力资源部负责人表示呢，本次校园招聘和人才储备库招聘总体效果令人满意，一方面选拔了相关专业领域的专业化高端人才，对进入北京周期的冬奥筹备工作提供了智力支持，另一方面呢，在青年群体当中引起了较强的反响，扩大了冬奥会影响力，提升了公众参与度，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吴玉佳走上了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的岗位，他表示呢，走出象牙塔进入冬奥组委参与筹办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既是自己人生路上的一个崭新起点，也是一个宝贵机遇， 真是很难得的机遇啊，真的、 哎、 对于这些年轻的朋友来讲，一生可能这一次机遇是最最最具有挑战性， 你说冬奥组委要不要新闻发言人呀、 啊、要啊，肯定需要啊， 你快去吧， 我别跟人搅局、啊、我觉得你这样 搅局， 你这样大气的正面的是吧，这个能够掌控全局的，我觉得适合你， 就不离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你想跟我走啊、 哎、不，其实我记得当年奥运会的时候08年还从咱们北京电台抽掉了一些高精尖的人才到奥组委去工作了一段时间呢， 当然呢抽掉得服从这安排， 是吧是吧， 那没有问题， 到时候我举荐你好吧， 你凭什么，谁问你啊，跑的 我 领导门口我举荐一人太可怕了，你这人 我怎么感觉我自己， 你为了让我离开这个节目组做出这么大努力改天我就碎了你的心愿， 我的天呀，你得了吧你。 再来说说外国一个可爱的小朋友 啊、 那真是比你可爱多了， 是吧， 威尔士11岁的华裔的乒乓球的神童占英联邦运动会成为参赛年龄最小的运动员。 哦， 啊，11岁 啊！据有关媒体报道，哈，在即将开始的澳大利亚黄金海岸英联邦运动会上，大家呢将看到一位年仅11岁的威尔士球员，她叫安娜·赫西，是个女孩子，她也是本届运动会参赛年龄最小的球员，也是历史上进入入选威尔士任何成人队伍的年轻运动员。 对，不成人呢，对吧？安娜·赫西的父亲是英国人，母亲就是中国人， 她 已经到中国训练过了。哦，那到咱们这儿对不对，那就是练级来了啊。 嗯， 得了大招了。安娜·赫西去年就已经参加过欧锦赛，这次英联邦运动会她希望得到一枚奖牌。 哦，天哪，厉害了。那么今年的英联邦运动会将于4月5号到15号在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举行。一段 BBC 的视频显示，安娜·赫西9岁的时候就赢得过许多退役的冠军，她去年10岁的时候就参加过威尔士的高中队， 真是神童 哇。也就一系列的比赛吧，她已经被公认为能够代表威尔士队参加各个级别赛事的最年轻运动员了。 她说啦，我去往那儿参加比赛，我感觉很好，我希望告诉一些人我擅长这项运动，而不只是去那玩。他开始呢只是在俱乐部里练球，后来到队里之后还外出参加比赛，哎呀就没法好好上课。 是是是， 11岁的他就说，我每天放学后训练大约3个小时，有时候我爸还陪我去跑步，一旦习惯了就没事了。哎呀，总之是前途无量吧。 对 啊，在上一次到中国短期集训当中呢，他说他看到了中国教练的严厉啊、 哦、 中国教练会对握错球拍的年轻球员进行惩罚哦。 哇 哦，这有点吓人，如果你做错了什么可是不太好。 嗯，当然我觉得严厉是好，但是还要讲求方法。 那不严厉怎么练得出来呢？ 对，这倒是 对不对、啊、来吧 来吧，冬天真的来了吗？来听听。 你这么厉害，你能吓走他吗？ 丁薇的这首歌吧。 哎呦，这听着特别伤心。 冬天来了。 我一度听着歌老听见一句茶也凉了，就是我想要冬天来了，茶放着放着凉得快， 倒是 其实没有这句歌词、 啊、哎呦，这歌怎么听着那么悲呀， 看冬天嘛，苏沙、哦、反正这也够悲的。好多人都说波波先生可能回来，嗯，让我们一起等待第二春吧。 您是希望有自己的第二春吧？ 那我们都希望春天赶紧再回来呀。 啊、哦，哎，糊涂旁观者还说有些饭馆现在是有豆酱的。 有啊，我经常吃到啊、 哦、 老字号的一些。 哦， 不能告诉你。 嘿，好嘛，都躲着我开着吗？ 梁学斌说穿秋裤那算个什么呀， 啊， 保暖我都穿上了，我也穿的是厚保暖裤。不行，要不然早上起来6点出门太冷 了。太冷了，真的是太冷了，尤其昨天夜里就开始刮风，我们家那窗户呼呼的，你知道吗？ 纸糊的呀。 不是真的风太大了，因为我们那房间是冲北 哦， 你知道吗？正好招风。 对，浅浅青哥，冬天来了， 我天， 快过年了。 真是随机随了大家的愿了啊！ 会痛的石头说最怕冷了，冬天又回来了，今天继续上班，估计没有300工资，太坑了。那不行啊，不，他那个可能假日是假日，节日是节日，有不一样的这个情况。 是是是， 劳动法啊，这就可以查一查。 对对对、 啊，但是你也不能随便要啊。 是是是， 怎么着，给不给3杯？ 啊、 哎，这不行的。 那不行，不能要，你知道吗？ 给你一床被子， 也行。 现在需要这个呀， 啊、 这个比这个比别的更重要。现在需要被子。 那当然，太冷了，我现在都盖羽绒被，你知道吗？ 我的妈哟，你这也是比别人更怕冷些。 还有夸我的呢， 哦、 摩彩儿说。就这冬天说来就来，你说是高磊都病了吧，这鼻音怎么那么重啊， 但是我觉得特有磁性。我也感冒了，嗓子都哑了。 我觉得今天大家以后发的都争取用那歌唱出来，说冬天来了，嗓子哑了。孙晓慧说冬天来开花怎么办呢？花怎么办呢？ 继续开呗。 我都怎么办？我都快不知道 了。 花反正它不可能不开，但是没准它掉。 有可能，再加上今天这风一大，掉的更多了。 对呀、啊，这个李立场说，冬天可能回来了啊！你们还在家睡大觉，都给我出来上班！今天为什么不堵车？上班来早了一小时，在车里打开空调，享受一下这冬日的温暖。 哎，我突然想到，他是不是记错了呀？今儿休息，他自己记成上班了。一到单位一瞅，很好吗？就我自己一人。 那就加班呗，都到这儿了， 但是可没有人跟你双倍工资啊！ 你这从这窟窿眼里爬不出来了。 我出来出来，咱换个话题吧，换个话题好吧？ 换个话题，你说什么话题？ 进段广告吧， 还是钱？就来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悦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来，欢迎大家说说冬天可能回来了这个话题。 是啊，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您说说文化资讯。 好的，先来说说这事儿是吧？我们的一个大型活动，人艺加文艺，春风得意，诵读与观剧，花开为你。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生日季活动已经是火热开启。那么今年活动呢，主打话剧风，喜爱话剧和声音表演的朋友们，大显身手的机会终于来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文艺广播将和广大听众充分互动，开展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的活动。听众不仅能在我们出发吧诵读小站四点有戏演艺群英会栏目当中欣赏到主持人演绎的人艺经典剧目片段，还能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欣赏到人艺原剧的精彩选段。最重要的是，您可以通过网络参与互动，亲自过上一把话剧瘾。 是 你搜搜咱们同事那个，给大家播一个吧。 可以可以， 你搜搜， 待会儿的吧，下一节吧，好不好？ 为什么 啊？时间来不及了 吗？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的生日季菜单当中，您可以看到六段人艺经典话剧选段及其经典台词，您可以任选给定台词中的一段，通过声音演绎录制音频，时长呢别超2分钟，随着音频您写上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诵读小站的全拼 @163.com 啊，将从这个发来的音频当中选24位，跟我们这个岁数一样啊，24位具有特色的听众，作为我们开播24周年生日庆祝活动的特邀嘉宾，在4月底到话剧迷心中的圣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家一起庆生日看话剧。 没错没错。那么北京文艺广播24周岁的生日，也是广大听众的生日哈节日。生日有祝福，节日送好礼，春风得意，花开为你，快快行动。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是找到了其中一小段。 哦，是咱们仨录的吗？ 咱们仨录的。 好，给大伙儿听听啊。 啊， 您就将就着听听吧。 是是是是是，也欢迎大家呢可以 隐喻我们。 哎，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就譬如我读了20多年的书， 我就猜着你一定还有一个譬如我的。 那自然，我绝不尽批评人家，不说自己。譬如我，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 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假期去哪里？ 当然去大中买电器。 有活动？ 必须的，4月5日至8日，大中电器春季家装家电节，大牌家电低至半价，套购家电最高立省30%。 买电器就去大中。 春意时节，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现购买 Jeep 指南者及自由光至高享购置税、交强险、车船税等五大税前减免，相询 Jeep 经销商。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具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具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好的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您早。 哎，主持人你好。 您好您好。您给我们大伙儿介绍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尤其是我们今天都说了，冬天是不是可能要回来了呀？ 这个气温的的确确降得比较低，昨天呢日平均气温才那个2度多，所以说呢实际上来讲昨天是这个降温最厉害的一天了。那么今天呢气温略有回升，比如说在北京吧，北京的话呢今天有5级左右的偏北风，中午以后呢随着冻凉下船的作用，阵风可以达到7-8级，这种天呢在户外这个游玩啊恐怕就是不太合适了。况且呢气温比较低，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基本上在3-4度的样子，不过呢有4-5级的偏北风，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恐怕在零下1度左右。那么今天中午呢最高气温11度，那么有那个5级左右的偏北风，再加上阵风7-8级，恐怕大家在户外感觉到温度也就是0上6-7度的样子，所以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假如大家户外活动的话，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另外呢要特别注意这个户外的用火安全。到了夜间那个风呢就逐渐减小了，这个有3-4级的偏北风，明天早晨最低气温在4度上下，那么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恐怕也是在0度左右，天气还是比较冷的。那么到了7号呢，北京呢是以晴为主的天气，这个上就是下午3-4点钟之前呢还有3-4级的偏北风，最高气温也是不高，只有12度左右，所以呢整体来讲这个在北京啊这个清明小假期，大家恐怕是在寒冷当中和大风当中度过。其他地方呢也是差不太多，因为随着冷空气的不断深入啊，长江以南将成为降温的重灾区，气温啊将跌至低谷。那么四川南部、贵州中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 浙江的中南部，还有这个福建的中西部，广东的中北部，广西大部，最高气温单日降幅就可以达到6到16度，部分地区呢恐怕要达到18到20度，最高气温20度的县将退至华南北部。省会级这个城市当中呢，贵阳、昆明的最高气温将会从25度跌到15度以下。那么这次降温呢，时间还不算太长，大部分地方恐怕也就是3-4天的时间。到假期结束以后，大部分地方的气温都会恢复到正常甚至偏高的水平。只有在东北、华北的回暖路呢，恐怕要相对长那么1-2天。这是降温情况。另外呢，从降水情况来看，今天呢应该说整个降水范围比昨天要有所缩小。这个预计呢，在青藏高原南部、内蒙古中南部、河北北部、辽宁的中南部、吉林东部这些地方呢，有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局地有大雪。那么江南中南部、华南、云南、四川盆地南部这些地方呢，有小到中雨，局地的有大雨。所以到这些地方出行的朋友，不但要带伞，而且还要穿暖和一点。主持人， 好的，刘工。那实际上大家现在在南方的朋友也不能掉以轻心，是吧？过两天 没错，南方既要降温，而且呢还有降雨，所以阴冷的感觉是很明显的。 那咱们这儿什么时候能暖和起来呢？ 应该说呢，咱们这就是在8号以后呢，就是暖气团逐渐的占领北京、华北地区，所以这时候气温又会上升到这个16-17度了。那么，下周呢，升温的这个速度并不是很快，但是呢，有望达到20到22度之间。 好嘞，总之是个好消息，谢谢刘工。 好， 辛苦您，您也注意保暖啊，再见。 好，谢谢，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炫赏花。放心，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堂与金乡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北沙滩桥车流量是稍微大一些的啊。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北沙滩桥车流量稍大，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菜鸟就说了，哎呦，今天太冷太冷了，真不想上班，一想到别人都在家玩耍，就我上班，我心涩。谁说的？我们俩这是干嘛呢？ 我心塞是吧？ 哦，对， 我说什么叫心涩， 哎，没事，这上班多的是。 就是的， 对不对？ 上班多开心呀！ 当然，有一位叫果然的朋友说，冬天可能回来了吗？妈妈，矫情，这天冷是冷，但并没有冻上嘛，对不对？我们山东聊城表示很幸福。你不在北京，你跟我们这儿 就是。 你别怕，刚才这个气象工程师刘工都说了。 说什么了？ 哎，大家都差不多。 对， 都不怎么暖和。 告诉你，南方降温更厉害。 南方可能很快的降温也很厉害，大家都得注意啊，身体要注意健康。 赶紧穿毛裤。 Willett 说：“哦，真的，冬天回来了。我在风声中醒来，打开电暖气和876。看，我们都和一个是暖身子，一个是暖心。 对对对， 对，为了让您的心更暖，让高雷给您唱首歌。 祝你生日快乐！祝 你拍马屁过分了吧？随便哪天都是生日啊！ 这过生日最高兴的事儿嘛？你说 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冬天可能回来了 哦， 你知道吧？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您跟我们交流互动，发微信啊，对不对？ 得说一说后边您续的是什么？ 清明时节雪纷纷了，是不是有点这意思？ 我告诉你，听完我们今天这话题，有心寒的谁呀、啊？世君什么什么什么寒呢？就说了，吃着饭，听着你们的广播。今儿太冷了， 冷， 连去漫展，也就是动漫展， 哪有动漫展呀？我怎么不知道啊？ 去动漫展的动力都没有了。 我有啊，在哪儿？你告诉我，我要去。我就喜欢动漫， 是吧 ？cosplay 一下，你准备 play 谁呀？ 我 play 过吕洞宾， 吕洞，好，你这还 宁采臣， 宁采臣不错。 吕洞宾怎么了？ 吕洞宾。 就是他们说，就那个高个大袍的衣服，本来能扮的角色就不多，都给了我了。 哦， 到后来就扮了一总管。 宁采臣来了， 我天，说有就有啊！ 有啊，有啊，有啊！小倩是谁啊？ 梦如路长，让那风霜流年长。红尘里美梦有多少方向，朝痴痴梦幻的心爱，路虽人茫茫，人生是 问你呢，小倩是谁啊？ 这里边半天不都是宁采臣，没小倩 还真是哈。 倩女离魂呀、啊，这《聊斋》中的故事有啊、 哦， 对不对？ 哦， 我都懂。 这里边，宁采臣你还扮过他的动漫形象呢？ 对啊、 你背一背篓吗？ 不是不是，那是书 哦， 书篓， 书篓， 对， 小背篓。 对，采蘑菇就这么一块宁采臣，行不行？您看没看过？到底是？大家找到微信平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说说冬天可能回来了 啊。哦， 天狼说，是啊，冬天可能回来了，这大概是因为他和夏天相爱了。 哎呦， 合伙把春天和秋天给弄死 了啊， 然后冬天和夏天生了俩孩子，一个叫夏川一，一个叫二八月。 好嘛，二八月夏川一是吧，真逗了。刚才你不是还说了吗， 嗯， 想创造一种衣服随时调节温度， 可以的啊， 啊， 体感吗？跟着啊， 一一是吧， 四一 哦，四一说、嗯、有啊 啊， 太空服 哦， 1000多万一件呢， 是啊， 是吧？ 哦、 有就是有， 瞧瞧得了， 买得起吗？ 哎，得嘞，您忙去 是吧？啊， 哎，回见吧您呢， 说的跟他们家有一件的，真是 不是不是，主要是1000多万那个它不能量产，那不是当然量产起来就没有这么贵了。 而且我觉得太空衣大家也都见过，特别的肥硕，穿起来也不方便。你说说， 那叫宽大 哦。我跑个步，我打个球是吧？我做个运动，我弯不下腰，它不贴合我，你知道吗、 哦是是？ 尤其是女孩子身材那么的曼妙，对吧？ 嗯， 你怎么着？你穿 以后就发明很薄的，但是它能达到这个效果吗？ 对对对， 科技进步吧。 啊、嗯，遥控器始终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它就是可以自动的那种 哦，自动、 嗯、 哦，不用按动，那它更厉害了。 是，好，接下来给大家说说这个演出资讯吧。大家有功夫的时候，可以各种走走看看，感受一下文化的魅力。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 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了，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文化消息。国家大剧院歌剧节2018将于4月13号揭幕。这届歌剧节呢以传承展望为主题，从4月13号到7月26号将有9台28场歌剧演出陆续上演，其中呢既有红色题材、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的中国歌剧作品，也有瓦格纳、古诺两位音乐大师的歌剧杰作。 日前呢，郭富城《武林密码》2018世界巡回演唱会发布会在北京举办。郭富城呢分享演唱会的细节，现场解密了《武林密码》。他表示，在这次演唱会上会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新设计。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作为中国电视艺术最高政府奖的星光奖，日前的举办了第25届电视文艺星光奖的颁奖仪式。央视综艺频道推出的《朗读者》第一季，以同类评奖节目排名第一的名次，获得了电视文艺栏目大奖。在这次星光奖入围的节目当中，最成功的无疑是《朗读者》。在嘉宾的人生经历分享、经典文艺作品片段朗读中，观众与文艺作品来了一次亲密接触，不仅让节目和嘉宾频频登上了热搜，更一举成为了现象级的文化综艺节目。业界称，朗读者开启了电视文化综艺元年。目前的朗读者第二季已经在紧张的筹备当中，将对读本、舞台和朗读亭进行全面的升级。 再来看一场有意思的展览。近日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精忠报国书画展在北京太岳文化馆开展。岳飞其政治素养、军事才能、文学才华以及爱国主义情操影响后人近千年，他的诗词是其戎马生涯的真情写照。这一次书画展展出的130多幅书法作品多为长卷，所抄录的岳飞、岳正、岳钟琪的诗词、札记等等有多达几千字，有些书画作品将近两丈。那这些作品呢，楷草隶篆、工笔写意皆笔力非凡啊！那要持续到9月30号呢，这展览。 是的，是的。好了，那今天我们说到的一个话题就是 冬天可能来了， 就这一次就好了。 想看你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想拥你入我怀抱， 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 怎么样，大家心里暖和点没有？高磊特选的这首歌， 对， 怕大家真的冻着啊。 曾经这首歌温暖了我整整一整年，前年的时候， 真的。 对， 你为什么老心寒啊？ 就当时发生了一些事嘛。 你以后少吃冰，没事。 哦，对对对，好好好好好。 你这放这歌一暖和，鼻子都通了。来看一下宽说，哦，不一样的北京，我爱你北京，北京你可得爱我呀。 对， 对对对对， 互敬互爱嘛，是吧？ 这么客气呢？ 嗯。初见说了，听着窗外呼啸的北风声，不想起床，跟冬天的早上起来一模一样啊！我怎么觉得屋里比冬天还冷？ 特别，今天还特别硬。 对，因为屋里没暖气，前几天晚上都有蚊子的叫声了，蚊子还有叫声， 风， 那不是翅膀的声吗？ 哎，就是那蚊子声。 哦，这回可好， 事儿劲了， 蚊子肯定冻懵了、 哦， 觉得自己醒早了，这些蚊子们又回去睡了。我于是乎打开空调， 以为自己醒早了。行，这蚊子的心理活动都被您抓着了啊！ 这回我又回去睡了一觉，我打开了空调，也再睡会儿吧。等屋里暖和了，我再起。你看看， 行行，您就今儿说我多睡一会儿不起 也行， 对吧？ 反正休息嘛， 再也不起来了， 再也不起了，那可不行。 啊、那可能是不行。 你是给人下毒了，是怎么着了？ 我女朋友说刚洗了冬衣还没晾干呢，雪花一飘更干不了了，这还一看就是还湿着呢。 对对对， 还潮乎着呢， 沉甸甸的，一坨一坨的， 就这么一件衣服怎么出来好几坨啊？ 他那羽绒的，那羽绒毛这一坨一坨的，他没散开， 都在一块儿了， 是吧、哦、你看我这眼神，耳朵不记，我眼睛可好。 行，可以可以可以。 嗯，青青说太冷了，我带着哑铃出的门。 为什么呀？ 我省得被风吹跑了呀。 显摆自己瘦。 对对，你知道吧，有个哑铃的、 哎、 它左近呢。我家博会走起。 哦，还有家博会。 家博会是卖 这么忙啊？ 卖家具的呀。 家居博览会。 哦，家居。 还是家具，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 是全方位的都有可能、 啊。都有可能。 对。 那你去哪个呀？一个动漫，一家博。 动漫啊。 哦，对对对，你最爱是吧？ 我这么二次元， 你办上再去啊。 阳光总在风雨后说，刚熬过冬天，差点在春天冻死。 哎，还要给你提醒的呢，你不是刚问那个动漫在哪儿吗？这是 我看见了。 哦，你看见了呀？ 哦， 就在那儿啊。人还说呢，我那字儿啊，念心，视君心寒，是这意思吧？ 弑君，那您可不只是心寒，您得胆寒吧，做这么逆天的事儿。当然了，早就没有这些了啊，我们都把他从龙椅上拉下来。贾宁说春姑娘来了，兴奋的刚脱了秋裤啊，东爷们儿突然回来了，得我一正着冻劈了，我都快。 我、哦、天哪、 哦、冻劈冻劈说的是这儿 啊，真是 还是冻劈了，快 冻劈了我估计。哎呀，这天太冷，昨天在家躲雪，今天在家躲风，两天没出门、啊、幸亏休息。 没跟你说吗，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来喽。 只听得外界两个人悄声说道， 说什么 忘词了啊。 你可以现编呢，这现 别别，哎呦，这四大名著可不敢现编， 现挂呀， 见过 啊，就跟说相声的， 粉面含春微不露，未曾启齿笑先闻， 哈哈哈！哎呦妈呀，噎着我了。人家也不这么笑吧？ 对，王熙凤不这么笑， 不这么笑啊！你学一个， 王熙凤怎么笑？我学呀，也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应该再谄媚一些。 你有故事，赶紧把电乐放了吧。 哦，对对对对对对， 还搭茬。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那咱放段广告吧。 这就放广，可以可以 可以了哈， 这都听高磊的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 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广告回来，先给您说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哈。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进行中，北京地区落地海选将于4月14号、15号、21号举行。大赛倾力打造活动主题曲《会飞的耳朵》MV， 汇聚电台知名主持人，活力展现新一代广播人的风采。为参赛选手助威，为梦想加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观看精彩视频，了解大赛活动详情。大赛咨询电话010-8501-3045。010-8501-3045，特别感谢西大望路甲22号北京朝阳和声会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爱主持的朋友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当中来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说说 北京植物园4月3号正式开通，怎么了？ 好， 公交一卡通入园， 对，多让我给搅和。 对，你为什么放个笑声？我也没念错啊。 从北京植物园赏花踏青可以刷公交卡了。那么即日起呢，北京植物园正式开通了公交一卡通入园，刷卡入园价格和园区购票价格一致。那么这个方式呢，在市属公园当中还是头一回，将有效的缩短游客排队入园的时间了。 目前呢，北京植物园园区一共开放了6条一卡通通道，所有的对游客开放的园区呢，都可以使用一卡通来入园服务。同时啊，热带展览温室、卧佛寺也开通了一卡通服务，游客可以使用一卡通在这两处景点刷卡入园。 我怎么觉得你这 一卡通入园方式比较简单？ 对对对，那么游客呢，手持公交卡靠近刷卡机，听到提示音滴啊一声，您就可以表示刷卡成功了。 是低的人没写啊，你别完，不是人家不进去怎么办呀、啊？你这别瞎给说啊！ 反正就是有， 万一是嘣的一声， 哎呦妈呀，那更吓人！可以直接入园参观。那么持老年优待卡、残疾人卡的游客呢，也均可以在刷卡机刷卡入园。一卡通入园的收费标准与公园门票一致。 哎， 桃花节期间的门票10块钱，目前呢只能购买全价票。那么持学生公交卡的游客呢，无法享受半价优惠。北京植物园在今年的春节期间呢，开始一卡通入园试运行工作，刚一推出就受到了游客欢迎。那么截止上周呢，刷一卡通入园的游客量已经超过了售票总数的40%。那么桃花节期间呢，植物园周末购票人数超过3万，近1/3的游客使用的都是一卡通入园了。 哎，这个特别方便、 啊、 对，接下来还更方便的 什么呀？ 首都机场启动人脸识别安检系统。经过2年多的这个研发工作，日前首都机场在全国率先启动智能旅客安检系统。 4 月4号的下午，有记者在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内，这国内出港的2号安检通道里看着啊，新上岗的智能安检系统已经大大的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压力啊。 是是是，首都机场安保公司技术室的科长李学之介绍说啊，说这个原来的传统安检模式当中啊，每一个安检环节基本都是靠人工操作，而智能旅客安检系统呢，则是发挥科技智能的识别效能，在安检的现场呢，实现了人防加技防的效果。特别是在安检现场处理旅客携带的常规行李物品的时候，智能旅客安检系统呢会在1分钟之内完成安全识别和处置，极大的节约了旅客过检的等候时间。 你看看，都是更加方便安全。 对， 希望大家也多多的支持，好吧？ 对啊， 冬天回来不回来不知道，反正气温是够低的。刚才这个工程师也说了，大家呢可能是体感上会更冷， 对对对，6-7度嘛， 对对对，所以呢风也比较大，晚上还有7-8级的风， 是 啊，所以呢还是大家注意多穿，没什么事儿就 别出门了， 哎， 对吧？要不然你就 cosplay 上，多穿点，像王毅似的去动漫展瞅瞅，是吧？ 穿一长毛大袖，不吹起来更丰富吗？跟风筝似的，我 撩起来了， 我起来了，起来了。 但是咱俩沉呢，不怕呀。所以贾宁人就问了一个问题：亲爱的王一，我斗胆问一下，您和高磊有多沉？ 不是，人家说我斗胆问一下您，高磊有多沉？ 不是这意思，您和我， 哎，没有和， 没有和， 往上加字， 哦， 坦诚一些， 就跟那低一声是我加上的是吧？ 我得问一下您高了有多 少？我现在是84到86之间，一直在这摆动中。 哎呦， 斤 哎呦，你那么沉呐、 啊？哎呀，是1.87米高嘛？你也抱抱呗。 我坦诚一些啊，1.78米，86。 哈哈哈，1.78米86公斤，感谢各位，我是王一，他 是 高磊， 高磊， 稍后是娱乐 72变。嗯，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踏青郊游的最佳季节。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阳春三月好，运动正当时，让我们一起放开脚步，不断前行。 3月17日至4月7日，八达岭奥莱春季户外嘉年华，消费满2000元返100元运动户外品类。